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短暂的暧昧熬成彼此的路，我幸福天高背负，如何推心置腹，我真爱着，我想深刻，我想你说，我想爱着，我想深刻，我想是我。 我是华仔刘德华，12点钟，想好午餐要吃什么吗？我想好了，我想吃午餐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，一个热吻可以。